电话95081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王杰、林忆莲演唱的粤语歌《温柔的你》，戚雨昕将爱情进行到底，王小虎突然的自我， 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， 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，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， 张学友甲乙丙丁， 甲乙丙丁再次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， 别让我一个人醉， 水木年华在他乡，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 张靓颖天下无双， 山里痴狂， 周华健爱相随， 纷飞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 阿英王菲合唱的相约1998， 来吧来吧相约1998， 梁静茹暖暖， 爱一个人 演唱的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王杰、林忆莲演唱的粤语歌《温柔的你》。

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你应该更自私，更贪心，更坚持，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。 我们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《小小的太阳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继续为您送上的是莫蔚演唱的《寂寞的恋人》啊，之后是古巨基的歌曲《忘了时间的钟》。 固执的气势一样，围上了夏天。太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傻子太正常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事件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万一你爱的吗，又何心发现，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真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却是遗憾少见，有谁如愿，真是让人不甘心。遗憾。

也可以让两个人都带着伤口。

想再做我自己，别回头，请你去远离。很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。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则惜。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累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策尽深情你给了谁？ 周华健演唱的《爱相随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那英和王菲在199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《相约1998》。这首歌唱出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渴望，那英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真实的幸福感，而王菲的声音里充满了飘渺回味的感觉，一真一幻，王菲是幻，那英是真。 暖暖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，欢乐。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记忆中。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相约1998。 相约，相约，相约，相约。 看到春的绿色，披上新装，当明天到来的时刻，悄悄鼓一提那轻柔的呼吸，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，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。来吧吧来吧吧，相约酒吧，来吧吧来吧吧，相约酒吧，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陪随我到草莓湾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今天阙歌和您共同在经典老歌中重寻旧日美好时光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《暖暖》。 更重要。